为光明星节，以会长尹吉祥为团长的旅美同胞全国联合会代表团和旅加拿大朝鲜人联合会会员金元白11号到达了平壤。